心知科學。想知多啲凑小朋友嘅贴士，想佢哋学习更有效率，冇咁乱尽，想知道点样令小朋友健康成长，教育心理学家陪你论尽家教学。主持：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黄仲远，教育心理学家郑光贤、苏文朗。 Hello， 大家好，咁啊又到星期六晏昼嘅心知科学，咁啊见到我哋教育心理学家就知道咧，就今次系论尽家教学。咁我先介绍我自己先，咁我叫阿 Muse， 咁啊黄仲远，咁就系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 大家好，我系 Virgo 郑光贤，教育心理学家。 大家好，我系 Michael 苏文朗，教育心理学家。 系啦，咁啊 Michael 同阿 Virgo 啦，咁我哋今次咧就，我哋上次咧其实就讲压力嘅， 学生哥， 学生哥当中有一啲压力。咁今次咁我哋都问题就出咗嚟啦，咁我哋今次咧就梗系讲下点样去解决啦，同埋点样去发现啦。所以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系减压由心开始。嗯、即系我哋系有个问号嘅，嗱，因为咧减压咧，通常大家都觉得系啲心理 issue 啊，咁究竟又系唔系咧？啲、嗯、研究啊，各样嘢睇又系咪咁样咧？我哋今日就可以去一齐去倾下。喂、嗯，不如先咁样讲，睇下点样去嗱，上集我哋讲咗有学生因为啲学业啊转变啊，而家啲一啲嘅突然间好急啊，又要去即刻 take up 翻啲嘢啊，咁好大压力。 系， 我哋不如咁啊，先谂下就系、是。咁點樣去發現自己嚟啦？其實我覺得課學生咧，尤其是有一個難處就係佢哋冇咁 cognitively 咧係 aware， 未咁 develop 啊， 係啊，未咁 develop， 同埋佢都我都仲喺度諗緊，佢有幾清楚咩為之壓力？係啊，即係喺呢個情況之下，可能對佢嚟講同一個普通成年人或者點樣咧，去 find 壓力都真係可能係對佢嚟講唔容易喎。 其實都幾抽象嘅，我覺得呢件事，即係點樣去 find 壓力啦？如果講小朋友咧，我哋工作上接觸得最多咧，就一定係佢啲情緒行為表現。嗱、我估好多一啲家長咧揾到我哋去做諮詢啊，或者求救嘅時候咧，已經係過咗臨界點，甚至乎係爆發嘅期間㗎啦，即係佢見到屋企嘅小朋友可能係有好多唔同嘅行為問題啦，包括係語言上嘅一啲可能嘅反擊啊，又或者有啲嚴重嘅，甚至乎係有一啲挑戰性嘅行為啊，又或者可能係有一啲暴力性嘅行為啊，譬如出手打人啊、踢人啊等等，好多呢啲衝突。我預計其實好多呢一啲嘅情緒行為咧，除咗係伴隨住可能去有一啲唔同嘅學習需要之外咧，唔多唔少都係透過一啲壓力累積，然之後佢透過呢啲外顯行為去顯發出嚟嘅。 嗯，係啊，我覺得好似頭先咁講，靠其他人發現係好緊要啊，即係唔好話係學童啦。 嗯， 我仲記得咧，因為我其實係我嗰個 master 咧，其實我係做完嘢 啊， 再出嚟 take up 嘅。 嗯， 咁咧有一段時間我要做一個 bridge course 嘅，個 bridge course 咧就需要喺中大裏邊讀嘅。咁咧話説就，因為我本身 undergrad 就係廣大噶嘛，咁即係係 hea 好多嘅，好老實講，即係話咧，你係習慣咗嗰種嘅節奏讀書咧，係完全唔同嘅， 真係好唔同噶， 好唔同。咁跟住咧，我仲要嗰一年 bridge 完之後，我一定要考得 OK， 我先至可以再 apply 個 master 啊嘛。咁、所以咧，跟住仲要同 undergrad 去爭喎、即係你要知道，即係我已經差啦，你知，即係所有嗰啲測試啊，各樣嘢啊，都係啱啱。即係你做咩 aptitude test 啊，嗰樣嘢最好嘅成績其實都係 graduate 或者係 fresh graduate 啱啱出嚟嗰批人，嗰年紀係贏曬所有高層嗰樣嘢噶嘛，即係乜嘢能力都係噶嘛。咁已經係好大力。我嗰時咧，我平時可能 take exam 咧係好 easy 嘅，即係話咁考成點嗰樣嘢輕鬆讀咯。咁反而表現就幾好。但係嗰次咧，我係第一次 quiz 嘅時候，我係頭痛。咁自己唔覺就諗住，我都成日頭痛嘅，咁都唔出奇啊。咁佢第二科又 quiz 嘅時候，我又頭痛喎、 啊。即係喺個考試場地嗰度。 唔係，我係考試前一兩晚， 係 跟住頭痛啦，又有少少唔知傷風咧，總之就唔舒服。 係 咁跟住咧，係去到 exam， 即係個情況第一科，我又有咁，我就發現唔係一個即係 coincident 咯。 係， 我覺得係我。 太緊張今次，咁跟住我係需要做啲嘢嚟到令到自己輕鬆翻，咁個表現就會反而會好啲。你諗下，即係連嗰時都唔細啦，廿幾啦，即係咁嗰隻嘅情況。咁其實自己都唔 aware 咯，即係你要係我係要去到一個好自覺，跟住夜晚諗下點解我會咁樣嘅咧？平時都好輕鬆噶，即係。類似咁我先知道，所以我覺得係自己好難發現，一定要揾人嚟幫。 但我覺得有趣喎 ，Music 啱啱講，你雖然咧頭先你講話自己唔係好發覺啦，但係其實呢個嘢我覺得係一個 self discovery 嘅過程嚟嘅喎，即係我又會好好奇。咁當時嘅你又點樣覺得？點樣去判斷唔係惹到啲傷風感冒啊？ 係咯，你知嘅頭先聽咁講。 係啊，首先咧就係、是、我發覺咧就係、是、我考完試呢、這個係最咩？Chris 完考完試，第二日全部冇事。 OK， 係， 即係我嗰下，例如嗰啲咩咳兩聲啊，突然間啊，即係有少鼻水啊。其實我某程度上可能係鼻敏感啊，定係夜晚可能係温差温得耐咗啊，身體又夜瞓啦、啊，即係類似呢啲令到有少少呢啲毛病，甚至乎咧，我某程度上覺得啊，我而家回頭諗翻啫，我覺得有少少 self handicapping。 嗯， 係啊，即係 unconscious 咁做。 係，我覺得係啦，即係觀眾或者聽眾去知道，即係 self handicapping， 即係類似就咁樣啦。你唱歌比賽，咁跟住咧就 哇喉嚨痛啦， 就嚟去啦。跟住咧就令我自己又唔舒服又剩啦。跟住又臨上場嘅時候話俾自己聽，或者話俾人哋聽啦，有少唔舒服啊，即係類似呢啲。跟住 justify 自己個表現好，其實自己就緊張到不得了。 嗯， 係我覺得有少少係咁樣咯。咁所以咧令到我覺得第一次，麻麻地各樣嘢都 OK 嘅，類似就係咁。我而家去諗翻。是有少少會係咁樣， 係係啦。頭先阿 Mills 講好好就係嗰個覺察好緊要，即係如果我哋話即係要解決呢一樣嘢，解決呢個問題啦。忽然間可能我少少講多少少正觀嘅角度啦，其實壓力未必係解決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你都冇個覺察，你都唔知道自己有壓力嘅時候咧，正正就好似好似學生咁啦。好多學生點解佢唔覺得有壓力，或者佢唔知道自己有壓力，就係因為佢嗰個 build up 係慢慢嘅 ，over 嗰如果中學生十幾年，小學生嗰幾年。一層一層咁樣上，而佢哋完全係覺得呢樣嘢係我嘅生活嚟噶嘛？話一日做十份功課，每晚十一點瞓，做四五個鐘，係佢生活嘅一部分。咁所以覺察呢個好緊要。咁你就頭先講到就真係即係自己覺察到啦，即係佢用一個真係 deduction 咁個啊，係如果我點解又會即刻完咗又冇事咧？咁但如果學生做唔到嘅話，咁當然係提個家長話俾佢聽啦，或者身邊嘅人啦。咁但我又諗翻，有冇辦法即係都可以培養到學生喺呢個覺察方面嗰度提升咧？或者你不如大家 share 啊，即係 Muse 講嘅。阿 Vigo， 你細個有冇啲經歷啊？細個有即係遇到啲壓力嘅問題，跟住自己有個 realization 啊，係呢啲壓力嚟嘅。 其實我真係少啲喎。如果記得，其實上次同你哋傾咧。我真係嗰陣時我都話我連公開考試咧我都唔識得驚，唔識得去覺得有壓力。或者嗱，我估大少少啦，我同 Muse 唔似咧，就我少啲有呢個頭痛嘅呢啲反應嘅。咁我覺得我嗰種呈現方式咧就係瞓覺瞓得差，好多嘢諗嘅我會，即係我覺得我自己壓力嘅來源咧係嚟自於一啲。生活上未完成或者未完全解決到嘅一啲任務啊或者事情啦、啊，咁我留意到咧，我嗰晚嗰幾晚就會瞓得好差嘅，譬如特別多夢啊，又或者瞓醒覺啊，但係好似冇瞓過咁樣咧、我覺得可能我唔知咁樣係咪幸福啲啦，即係我覺得頭痛好辛苦嘅，即係我覺得但係我感覺到自己嗰種嘅表現咧就係瞓得差，多發夢嗱、思緒好混亂嗱呢種咯。 好好奇想知道你大概几多岁开始有呢、這、一个？ 哇！我估 定好细个嘅， 唔系、啊、我要去到中学先。我谂我细个啲察觉能力太一系就太渣，一系咧就真系未系好感受到嗰种嘅压力咯。系、 啊，我都仲有一个经验添，都仲系都系细个嘅。我而家突然间咁样谂翻咧，其实咧我的经历咧就系、是咁小學咧，因為即係啲對手都渣嘅，咁所以我都考得好嘅。咁咧就係練到第一嘅，咁啊有一年考第四。 係。 跟住咧，我記得考第四嗰年咧，我係一翻到屋企咧， 有冇爆喊？ 冇，我完全唔講嘢，跟住屈咗喺張牀嗰度， 係 就完全唔喐。跟住我應該嗰日係冇同人哋講過嘢。我突然間你咁樣講嘅時候咧，我記得翻咧就係、是。 我中學的時候咧，咁我就係一開頭就考五名之內咁樣係 form one， 到中四咧，即係個成績係一路跌到落去中四咧，就考第尾。 嗯， 係、 嗯、 啦，即係中四第一個學期係第一個學期係考第尾嘅。 係， 我應該係同一個反應嚟。 你即係我頭先即係 self handicap 嗰樣嘢。 唔係係頭先同翻考第四嗰、那個， 嗯嗯， 又係全日冇同人講嘢。 係。 不過雖然兩次其實最後大家原來屋企人都不理嘅，即係你哋話即係完全冇事嘅。 但你自己勁 care 咁樣。 但係自己就好 care 咁個情況咯。即係我突然間咁樣諗翻，跟住就頭先嗰次就係頭痛啦。係。咁我呢、這個就係我自己喺讀書方面曾經感受過，我覺得好 obvious 嘅壓力，跟住我做出反應，因為呢幾個反應都係我反常。係。即係我平時係一定。唔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嘅。 OK， 所以頭先你講咗兩個關鍵，第一就係個頭痛嗰個咧，你感覺到或者你諗翻轉頭，就係嗰個 stressor， 即係嗰個源頭咧消失咗之後咧，佢係幾乎即時，你話第日就冇咗啦。 我覺得都幾即時嘅，係啦，即係都幾即時， 令到你覺得唔係啲傷風感冒嘢啦，即係而家我哋講翻就知道係好 somatic 嘅，即係好身體一啲身體反應啊 ，somatic response 啦咁樣。另外一個頭先 Muse 你形容係咪？你都會選擇或者細過嘅你咧，就係、是、withdraw。 係，我覺得嗰啲係 behavioral， 即係我冇任何somatic reaction， 即係嗰個情況。但係係一啲好 behavioral 嘅情況， 係咯。我好多時都係咁嘅，就係變咗去揾一啲我哋叫 positive symptoms。 嗯， 即係譬如你頭痛啊、胃痛呢個又另外經常啦。 嗯， 跟住可能即係一跟住就去到 behavior 嘅咧，有啲嘢就做多咗。 嗯、 但其實好多時候留意咗一啲叫 negative symptoms， 有啲嘢平時你做開冇做喎、平時有興趣又唔想做喎，咁、樣咯。咁呢個都係即係一個係一個好好嘅，即係我哋要留意嘅地方啦。無論係家長睇到自己小朋友， 係，我覺得呢個都係幾好。即係例如我以前係一翻到屋企，我一定會係咁講嘢啊，即係類似咁嘅。咁跟住完全唔講嘢，匿埋，即係類似就係呢啲咧，令我有一啲冇嘢係本身係做開，但我突然間冇做。 而呢個都係 stress response 一種啦，即係我哋經常就講就 fight or flight 啊嘛，一係同佢打，一係就走。但其中個第三個 F 嘅就係個 freeze 或者啲人話係僵住喐唔到，或者唔想 make 任何 decision，有啲就話去瞓覺咁咯。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壓力嘅表現嚟。 我哋講講下，我又諗到啊， 有啊有。 唔係我覺得可能係一種 coping， 不過而家諗翻係唔係好健康嘅 coping 嚟嘅。我都同阿 Muse 一樣，細個啲咧個成績係相對好啲嘅。咁咧去到中三分科。中三、中四揀科咧，我成日咧俾我屋企人話都唔知道我咪揀錯科，因為咧個個咧揀完科之後咧就即係突飛猛進噶嘛，覺得揀正咗，我調翻轉，我揀完科之後咧就不升反跌咁樣咧，咁跟住我就而家諗翻轉頭咧，當時我係冇即係我付出喺讀書嘅嗰啲力水咧，我發覺自己係收咗嘅，咁我唔知係咪同 Muse 頭先 share 有少少類似嘅概念咧，就係、是。我覺得我要俾自己有一個 reason 去 fail 咯，即係當我做得唔夠好嘅時候咧，我就可以話其實我都未盡曬力啦咁樣。即係我覺得當時中學咁上下咧，係用咗呢種方式去應對，可能其實原來有好多壓力，我自己唔知道或者冇去應付咯。 你自己咧 ，Michael， 你有冇試過先？ 有嘅，有，梗係有啦。有冇人冇個壓力㗎？真係 你自己慳好多啊嘛，諗住用個問題嚟問翻自己咁嗰陣咧。 問大家嗰陣時，就可能有壓力就要問大家問題啊， 掉個波俾。 係啊係，自己其實我細個真係完全唔知咩壓力嘅，同你講一樣嘅。小學係阿媽咪叫做咪做咯，同埋都冇乜嗰啲叫做咩，即係冇乜自己嘅想做乜嘢嘅。頂籠就係可以。放咗學睇下電視睇下卡通片咁好開心，咁去到中學都未識嘅，係去到大學我真係講緊去到 master 嗰年先至有壓力嘅，咁啊嗰年都好辛苦啦，咁唔喺香港讀書咁，嗰陣時係我好記得係本身個學期好多時六暑假咁嗰啲六七月就完噶嘛，咁課我個 master 係耐啲嘅，咁啊去到九月先走，咁啊一個人喺英國咁啊寒冷啦孤獨啦，係冇乜人留喺度嘅，佢專登有個 hall 咧講緊幾。過百間房咧，得三個人嘅啫。咁就每日自己喺度照顧自己。咁嗰次開始 feel 壓力，因為要趕住寫一個 thesis。咁就胃痛啦。胃痛得好嚴重啊！嗰時，跟住嗰一排翻咗香港就發現，咦，胃潰瘍喎，原來。咁嗰時先知，即係以前以為胃痛就係可能唔食嘢啊咩嘅，但 經過嗰次啦，個醫生又會提啦，因為 exactly 就係佢俾好多藥俾你，係啊，胃潰瘍醫好咗啦，但係個慢性胃嚴重喺度，係啦，咁嗰陣時就知係真係壓力。 咁如果聽埋你呢個例子，如果我話每一個人有佢自己所屬嘅一種呈現嘅形式，呢一個説法係唔係恰當咧？ 咁某程度上覺得都恰當嘅。而我的而且確見到，因為我其實我以前都有曾經開過咧嗰啲兒童嘅學習中心，即係學 EQ 嘢啦，就總之就唔係關於 academic 嘅嘢嘅。係。咁的而且確咧，每一個嘅情緒反應都會有唔同嘅。即係有一啲咧，你會覺得佢係aggressive 啲嘅，即系嗱，头先我哋都似系自己痛啊、问题啊、匿埋啊，即系咁嗰只咯。有一只佢系会 aggressive 嘅，即系如果你话要当系佢有少少好似系一啲replacement 嘅一啲嘅情况咯，即系转移嘅一个嘅情况。我喺呢一度感到有压力或者点样嘅情况，佢就真系好 aggressive 咁样去做一行动啦，或者参加某啲嘢啦，或者同人哋去相处啦。而做咗出嚟好唔同咯，即系喺 replace 喺嗰度，系咯，咁啊， 所谓 externalizing 嘅 behavior 系啊，即系细嘅小朋友会比较意见，跟住去到大个咗，譬如某特别类型嘅 SEN 都会意见嘅，因为佢讲唔到俾你听，佢 communicate 唔到。譬如有啲可能有自闭症谱系嘅学生都会有呢啲情况。 咁呢个你哋估我冇揾唔到答案，有冇 gender difference 咧？即系啦。Flight 同埋 fight 最簡單啦，一種外顯，頭先大家講即係 outward 啲啦，一種就可能 withdraw 啲 ，inward 啲 ，internalizing 會唔會有咧？即係我哋聽得多就話女士就多啲 internalizing 嘅 needs 啦，喺應對壓力會唔會，或者我哋感覺到我哋身邊啲朋友會唔會都係有類似嘅一個傾向咧？定差唔多 ？Gender 唔知嗱，如果你即刻問我，我會即刻會覺得 personality 係。是更加有關係的。但如果你話 gender 的話呢，我即刻都會諗返，即係我唔係諗返成年啦，我諗返學童時期咁樣啦。女仔同學係，我唔知佢多咗 relief 嘅方法，即係可能自己會傾得多。即係佢哋真係會傾。男仔行埋一齊係唔會傾話有功課壓力咁，即係俾人笑到爆㗎嘛呢件事。系咯，咁所以就你话 gender differences 咧，我反而觉得唔系特别多，反而佢因为个 gender 令到你嗰啲嘅压力嘅唔知道表现方式嗰样嘢咧，可能系 pattern 咗少少添，尤其是喺细个嘅情况之下，我唔知道会唔会咧。 咁我如果我听你咁讲咧，我突然间谂，其实从一个好啲嘅角度咧，会唔会其实 gender 女仔？反而是一個 protective factor 咧，我特別聽到頭先 Mills 有一句，係啦，即係佢哋可能會去 express 啊，去講啊，學你話齋，即係周圍講下，反而男仔圍埋一齊講都唔講，可能根本有好多 needs 喺入邊滾動緊，但係唔知道，咁呢個我都覺得係好值得關注喎，即係其實男仔可能有機會有好多 stress 係唔被睇得到嘅。 系啊，我自己睇嘅就系、是、女仔咧，佢嗱，即系佢系会以前学童嘅时候啦，佢会 cope 咯，即系佢其实好直接嘅 cope 就系、是，我读咗两课书一齐倾下，你点读啊，交换笔记啊，即系类似呢啲男人系男仔系完全学童嘅时候咧，系唔会做嘅，即系我自己觉得系唔会做，即系好少真系一齐行埋系倾下功课、交换 notes 嘅，即系抄功课嘅啫嘛，即系只会系咁嘅。 我读男校，我倾心事都少啦，唔好倾功课，倾打波嗰啲又多，点样可以打得好啲？系睇波，睇边个明星，即系球员嗰啲就中意嗰啲就有。 咁你用咩方式减压咧？以前？ 是不是就是、以前真係唔知道有壓力，所以其實冇乜需要減嘅，係、可能因為可能都做咗運動多，我覺得可能幫咗好多嘅。 係 已經就自動自覺減咗啦。 即係你先本身嘅生活習慣有運動呢個元素喺度。 係啊。 OK， 我以前做 boarding school 好誇嘅英國，可以係一日淨係，即係我試過有啲日子係做四個鐘運動嘅，唔停，係咪中間都隔嘅兩個鐘咁去？但你香港冇可能想象一間學校會叫你做四個鐘運動啊嘛。 係。Mills 以前咧，你或者學生年代諗起有壓力嘅時候，你會唔會用啲咩方法幫自己？ 我覺得都同Michael 嘅情況都似嘅。第一就係 我諗我小學，我而家諗翻嗰時小學就係啫。其實小學嗰時或者中學嘅時候咧，都唔係特別覺得有壓力嘅。 嗯嗯。 當然啦，唔覺得係唔代表冇啦。我如果而家叫做 more critical 去諗翻以前嘅情況咧，咁有時會有嘅，即係例如就係當我唔想去拒絕去做功課，拒絕去温書嘅時候。 嗯。 咁、那個心情又有啲驚嘅，啲煩躁嘅情況咧，咁我係會做運動， 嗯， 即係我就會打乒乓嘅，即係以前我就基本上乒乓羽毛球隊啊，即係咁嗰只，咁咪即刻揾人哋出嚟打波咯，即係以前好易約啫，即係基本上球隊自己一齊約出嚟就得啦。咁我覺得係呢個完全嚟幫到， 嗯， 係啦。咁跟住就反而打波嘅時候喺度同佢傾啊，唔讀啦，好煩啊，考試又冇，即係因為嗰度會溝通幾句。抒發咗咯，你唔反而唔打波嗰時候咧，你可能呢幾句係唔會講嘅，係咁樣咯。同埋打完波翻嚟之後，以前啊就會覺得啊又 guilty 多少少，其實就可能開心咗，即係多變多咗，跟住你反而肯接受嗰樣嘅挑戰咧。啊，不如試下温啦，嗰個情況可能係會好咗嘅。我自己嗰時係咁覺得咯。依家分析翻就識啦，即係以前就好 spontaneous 咁去做咯嗰件事。 係我都同大家好似，可能都係男校關係，我都係離不開做運動，打羽毛球，打波，同埋咧我多一種咧，我係中意約啲 friend 出嚟嘅。 嗯、 即係，但係有啲 friend 唔係吹水或者談心，係都係按一啲 activity base 啦，即係約出嚟做，梗係做啲嘢咯，就唔即係令到我自己唔好沉醉於嗰一啲嘅壓力啊或者問題當中咁樣咯。咁、樣我呢排咧上網咧，我都揾咗一啲即係日常生活嘅減壓方法咧、可以同大家一齊討論分享一下，睇下、覺得係唔係好嘢。 都好，不過咁樣，我先問多一個問題，喺我哋講嘅情況。其實我哋頭先所睇嘅話咧，其實佢點樣 find out 到自己真係有壓力咧？應該我哋頭先嘅總結咧就係、其實幾難嘅，即係我意思係自己 aware。 嗯。 等緊咧，我哋都會講下 mindfulness 係其中一個可能幫到佢自己 aware 到嘅覺察力好強強啲啊。 嗯。 但其實一般嚟講 ，awareness 係低嘅。 嗯。 其實我覺得都真係幾靠家長。 嗯、 不過唔知道家長會唔會係施予者嗰個咧？係啦，即係啦。但係咧，我覺得都幾靠家長，或者係真係老師咯。係啊，所以我都想即係喺呢段時間，都同大家度講，即係話我諗學童其中一個情況就係佢唔知嘅逆來順受，咁你叫我就做啦咁嗰只。因為咧有一個近期有一個嘅朋友，佢都有一個咁樣嘅情況，佢。都去咗一個幾極端嘅情況嘅，即係話開始壓力大到咧，想傷害俾壓力嘅來源，但係、即係話啲親戚朋友啊嗰樣嘢，但係咧其實佢哋又冇俾壓力佢、你明即係佢哋覺得、而最主要就係因為咧就係佢哋平時可能我哋兩個傾偈啊，咁佢就會聽到啊，即係類似呢啲。咁跟住就話啊，見我個父母又好 appreciate 佢嗰邊個小朋友做到啲乜嘢啊？咁呢啲咧就俾到佢壓力。 嗯， 係啦。咁咧佢就 係 啊，佢喺佢個父母佢平時表現咧係好 OK。 嗯， 但係佢就同啲咩表弟表姐啊，即係咁嗰啲咧就有傾訴到，跟住就去話翻俾個父母聽咯。所以我第一個諗緊父母要。aware 多啲啦，聽到頭先嗰啲情況。第二個嘅情況就係可能同老師多啲溝通，而老師可能 aware 到會多啲嘅。 或者老師觀察到佢以上嘅一啲學習表現啦。 跟住又或者係同佢會比較熟嘅人，可能都同佢哋傾下，佢即係個仔女可能都真係未必同佢傾，但係你可以同其他人即係 同學 打聽一下咯。 同埋頭先你講到身體反應咯，我哋唔同小朋友，譬如有啲頭痛，有啲消化系統嘅，有啲有痛楚等等，呢啲都可以係一啲徵兆。 近期突然間有一啲咁嘅身體嘅症狀，但係搞嚟搞去都好似冇乜問題嘅，咁呢啲咧就反而要留意多啲。 嗯， 好，我哋就第一次我哋傾到呢度先，一於第二次翻嚟嘅時候咧，就一於阿 Virgo 就同我哋有一個 list 嘅，即係究竟點樣去做，同埋點樣加強我哋嘅 awareness 咁樣嘅啫。好，陣間我哋翻嚟再傾。 一分钟教育心理学 ，Fight or Flight Response 是美国生理学家 Walter Cannon 提出的，他发现人类面对威胁的时候，身体会分泌出不同的化学物质，例如皮质醇、肾上腺素等，令我们心跳加速、呼吸加快、血压上升。 这些身体反应本来是用来增加生存机率，因为以前人类需要随时准备野兽的来袭或者逃跑。来到现代社会，虽然我们不用再时刻担心生命受威胁，不过日常生活都总会遇到大小不同的困难和挑战。这些压力来源都会引发战斗或者逃跑反应。有一些人的战斗逃跑反应机制太过敏感，就会很容易引发焦虑情绪。如果长期都处于紧张状态，生理和心理都会出岔子，轻微的会令我们做事效率降低，严重的更可能对免疫力和生殖系统带来负面影响。应对压力的第一步就是要觉察自己的身体反应啦。 好 ,Hello, 大家好，咁返嚟呢论尽家教学嘅第二部分。咁我哋上一 part 呢，我哋其实呢就讲咗关于减压嘅。咁因为我哋今日嘅题目呢就係减压重新开始做问号。咁我头先讲嗰啲呢就係点样发现到 aware 到自己嗰个嘅压力情况。咁当然学童就係难啲㗎啦。咁可能靠就係话家长啦、老师啦打听下啦，佢身边嘅人啦去知道啦咁样。咁啊 ,Virgo 喺第一節之前呢，咁有一个 list 呢就讲即大概可以系点样学童呢可以帮到佢减压嘅。咁有啲咩嘢嘅方法咁样。 其实呢就唔系我諗嘅，都系上网呢搵咗一啲日常生活嘅一啲小方法啦。咁大家可以听下又讨论下，听下觉得是不是真的咁有 evidence base 啊，或者做了其實是不是幫到手啊？咁我哋今日講由心開始啊嘛，咁啊講啲心經啲嘅一啲活動啦， 心先 啦，有冇識一啲朋友仔會練書法練字？我身邊是有的。 我有的。 你自己本身有啊。 練字啊嘛。 係啊係啊，書法 嘛，中國個識嗰啲，calligraphy 嗰啲。 咁你覺得得唔得？即係減壓啊！今日講 都得㗎，因為咧我跟個老師佢就真係會播啲好 calm 嘅 music 啦。 係 咁跟住成件事咧係好，我哋好 mindful 嘅，係去感受個筆啊，跟住每一筆每一畫。其實好多時點解啲人話寫書法唔係咁 calming？ 可能係因為佢係諗住啊，點解又寫得唔靚啊？點解又做唔到呢一個筆畫啊？呢啲咁樣嘅嘢咯。咁但係因為我嘅程度比較低啦，所以應該冇諗呢啲咁嘅嘢嘅，都真係諗住啊，每一筆係點咁樣，咁啊感覺真係好 calming 噶。 OK， 所以頭先聽 Michael 嘅講，你個人嘅即係經驗就覺得係得嘅，係掂嘅。不過聽落心啲咧，就即係其實唔單單係書法呢件事係咪？即係你成個配置啦。又或者即係究竟係咪 relax 啊？係咪輕鬆啊？等等係咪 ？OK， 咁啊呢度咧，其實佢嗰個咧就唔係講書法嘅，不過佢係一個另一個關於一啲靜心嘅咧，佢就係話種盆栽。咁我問下你哋自己有冇種盆栽嘅經驗？ 冇嘅，而且完全冇興趣嘅，同埋以前有小學嗰時候咯，係咪？即係每人都要 種蠶豆嗰啲 係 嘛？ 係啊，咩楊子京啊，即係咁嗰啲啦，跟住順便教埋你係香港市花啊，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咯。咁就我自己係完全冇興趣，亦都對我唔大幫助。不過咧，我係聽到好多人咧都對於種植係好有幫助嘅。尤其是咧有啲係我呢個係其中多噶啦，成人會多就係、是。去耕田係啦，即係咁個情況。跟住咧，佢其中有啲咧就話帶埋個小朋友去，個小朋友都開始有啲 enjoy， 即係去做呢件事。個小朋友覺得係輕鬆減壓嘅，即係喺做完功課之後去做呢件事。 係 其中一個咧，佢哋嘅講嘅理由咧就話睇到成長，睇到你自己嘅 contribution 咧，中醫係有所收成， 睇到棵植物嘅成長 係啊，因為呢一樣嘢咧，係喺平時學業啊，佢做任何嘢啊，其實佢睇唔到噶嘛，完全覺得自己讀完啲書做乜咧咁樣，我知道咩李鴻章咁佢搞過啲乜嘢，佢我有乜關係咧？第時即係佢完全冇咁樣嘅諗過，咁但係喺嗰個過程當中咧，佢睇到。佢做嘅嘢係有成長，所以就得到一個 relief 咯。呢位講成長，我都覺咧，又聽好多學生講，其實佢一個盲點嘅。佢嘅成長咧，好多時就係喺分數嗰度啊。我平時考開六十幾分，考開嗰三十幾名一班，我發現我 keep 住係咁，我覺得冇成長。其實係有成長嘅，你又唔識學咗識嘅。 係。 你一集唔識嘅嘢變咗識嘅，咁呢個位其實已經可以好大，但係就冇呢個覺察咯。 所以即係其實聽翻 Mills 同 Michael 嚟講，就係種盆栽或者種植物。 其實唔單單係個植物本身自己啦，係講緊我種植嗰個過程，透過呢一個經驗，其實係幫到自己去擺翻喺自己生活上面，去睇到一啲自己其實有進展或者有成長嘅一啲經歷咁樣，係咪咁嘅意思啊？ 可以咁講， 係啊。嗱，我唔知嗰個有冇啊，即係有啲係會養寵物噶嘛，但千祈唔好教呢啲咯，即係有啲以前係我嗱好耐好耐以前啦，即係當寵物啦、動物權益啦冇咁強嘅時候咧，其實以前好多家長咧係買隻兔仔啊，翻嚟俾你養下，等希望你啊識得照顧佢啊，咁嗰只你知細路仔，我又冇嗰個動機，又唔係我自己想養，又唔知道個理由，咁嗰只咧，咁啊當然係非常求其，同埋對隻動物好唔好啦，咁嗰只，咁所以我如果一定要揀我嗰間植物， 第一植物 好啊動物 係，係啦，暫時就係咁樣。 不過呢個頭先嗰個位就係都係個身教嘅，即係如果阿爸阿媽本身都係好俾個心出嚟，係真係想照顧佢嘅，咁小朋友應該都可能感受到，或者我哋話叫做呢啲叫 observational learning， 有機會學到嘅。 係 ，OK， 佢呢一度咧，佢有補充嘅，即係除咗頭先阿 Mills 同 Michael 講咧，佢就有啲研究就話原來咧，for the fact that 咧，我哋就咁 expose to 一啲有綠色植物嘅環境，譬如我哋行入去公園啦，又或者去啲植物嘅鋪頭，又或者啲唔係好興有一啲即係我哋翻工咧，咪會即係擺啲小盆栽咁樣噶嘛。原來佢有一啲 research 咧都話，淨係就咁去 expose 咗去呢啲環境咧，已經可以引發同埋刺激到我哋一啲輕鬆嘅心情。咁所以我估除咗頭先你講，我哋睇住佢成長個過程，就算我哋冇技巧養唔掂佢哋，真係可能擺翻少少綠化嘅啲植物咧，都係一個幾唔錯嘅小 tips 可以俾到我啲觀眾嘅。 可能係咪真係望綠色嘅都得咧？聽我上網有時聽啲有啲 article 講，即係可能有個 evolutionary 嘅 purpose 嘅。咁我哋本身唔係喺啲咁嘅環境生活噶嘛，真係大自然生活咁。我哋幾廿萬年前係咯，咁。呢、這個位置我諗都是值得我哋可以提醒翻自己嘅， 係 所以呢、這個嚇、應該用綠幕係咪嗰啲？ 不過而家聽啲人又講，即係如望定咗叫望啲綠色嘢會舒服啲啊，咁啊，雖然我唔係特別覺，即係喺屋企 OK 啦，但係喺公司咧都太多。即係 stress 嘅嘢咧，令到你咧，就算你有綠色嘢咧，望 唔夠皮喎， 係啊，都唔夠舒緩啊，即係 OK， 咁第二個就可能啱你啦 ，Muse。佢呢度咧就係話咧，就遠離電子屏幕啊。咁你對於呢一個標題聽到有冇即時有啲咩諗法咧？ 遠離電子屏幕啊，會唔會變為 stress 啊？依家 係 咯，我對學童嚟講， 即係唔翻學嘅喎，而家。 系咯， 唔係即係佢意思就係話減少啦嚇，因為咧我知道咧好多年青人咧學生咧，佢哋會覺得打機或者睇片係一種減壓嘅方式。嗱咁啊，我哋暫且擺低屏幕啊，講打機咧，你哋覺得打機減壓呢一個關聯性會點睇咧？ 我自己就唔係。十分贊同嘅， 嗯， 縱使咧我唔贊同，唔代表唔俾佢打機啊，咁嗰啲，所以我唔認為佢係一樣好減壓嘅啦，應該或者咁樣講啦。其實我自己如果先唔計學童嘅話咧，減壓對我嚟講其中一樣嘢嘅方法去曲嘅話咧，就係你要好專注做一樣嘢， 嗯， 係啦，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要素，即係好專注做一樣嘢，而嗰樣嘢總之冇。你嗰樣嘢好專注咧，你就會自然可以 relieve 到嘅，因為你會即係 out of 咗成個 frame，去咗第二度嘅情況。咁你可以當係佢又搣到呢一個 criteria 嘅。不過我自己覺得就打機本身就已經 create 翻啲 stress 嘅。即係嗰個情況。係啊，而且就嗰、那個addiction 嗰個情況咧，我覺得係好易嘅。係啊。 我都覺得其實係本身件事係唔係咁差嘅，但係佢會 create 好多我哋叫 secondary 嘅一啲 outcome 係我哋唔想嘅，即係你打鋪機咁，你同個隊友遇到個唔係咁叻嘅，咁你又有啲衝突啦，打唔到過唔到關，咁你自己個心情啊，又有其他一啲本身可能仲慘啲，仲需要處理嘅一啲壓力來源都未定。 我自己打機嘅，不過唔係經常啦。咁都想幫呢個打機 平反少少 嘅，係啦。你知而家佢哋講 e-sport 咁， 係 啦，即係電競啊嘛，電子競賽啊嘛。咁嗱，我就問翻大家，如果佢嗰、那個頭先你講 addiction 啊，係籃球嘅話，咁係咪一樣都咁有問題咧？ 定係其實咧，如果係籃球嘅話，比起即係 electronic 嘅話，個問題又少啲咧？咁你頭先你講嗰啲，譬如話一隊人有一個人差啲，你可能又會覺得鬧佢啊，啲不和啊，咁一樣嘅打波都會嘅。咁你沉溺嘅話，都可以有人，我都識好多嘅學生，佢係講緊一日上十個鐘都係打籃球。踢波，又好似都一樣嘅喎。 嗱，我咁睇，首先就係、e-sport 嗰個運動同嗰個運動咧，雖然大家都算係運動嘅，即係喺奧運啦，或者尤其是杭州嘅亞運啦，即係佢係一個運動嚟嘅。咁但係就嗰個運動所 exercise 嘅地方或者點咧係唔同嘅，同埋咧，我其實嗰時啊，其中一個咧 ，I.O. 有一個範疇咧係講 economic 啊、即係佢講 economic 係啊 ，economic 舒服。 economic 咧，佢就係講，佢就唔係話，如果係家私嗰啲人體工學啦、如果喺嗰度講咧，就係話電腦同人嘅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類似呢啲咁樣嘅、就係其中一科嚟嘅。咁其實當中有研究 e-sports 嗰樣嘢嘅，同埋或者打機呢一樣嘢，其實佢個設計，我覺得係嗰個情況，即係話咧，佢同 sports 根本有個設計唔同咧，就係佢係關過關。即係話咧，打機係關過關嘅，而關過關呢一個嘅情況咧，係會造成其中一個 unfinished 即係 business 嘅 motivation，令到你咧永遠都想打，即係嗰個情況，係啦，即係而即係嗱，當然你可能打波比賽都會有一個關過關啊比賽或者點，但係嗰個我覺得冇咁似呢個，即係似一個目標或者點樣嘅情況，佢一個係即係例如我今次打咗八關。跟住咧，第九關過唔到，爭少少，其實好有動機，我即刻嗱嗱聲就打曬嗰八關，跟住再嚟第九關，即係佢好想去衝咧。呢樣嘢其實係其實本身佢唔係一種好壞嘅情況嚟嘅，但係就如果你作為減壓嘅一個情況，我認為就反而令到你係咁會追住咯。 OK， 係啊，我就係話，即係佢貨減壓唔 OK 啫，係啦，咁嗰只情況咯。 系都系嘅，因为以前咧，我哋未有而家即系未有上网。我细个中学嗰阵时咧，嗰啲 game 全部都系过关噶嘛。咁而家多少少，而家多咗就真系有少少似。 咁都系嘅， 系啦。 中意啊，乜鬼其他都多咗好多唔同形式嘅。 系咯，咁所以都系，我都话 grief music。 O K， 同埋我觉得即系如果系一啲 one off 输赢嗰啲，你容易啲摆低件事咯。即系你关过关，你会好似 unfinish 咧。啊，係個心棘住，啊，又想圓埋佢，又唔知點樣去揾啲咩方法咁樣。同埋咧，我都想回應翻頭先 Michael 你講，你咪用打籃球即係比喻落去打機嘅，我覺得又有啲唔一樣。個性質上咧，籃球嗱，我唔知點樣講得再就是、專業啲，但係籃球係真係你會出汗，係一啲你會抒發一啲運動，牽涉到一啲肌肉啊、喐動等等。咁但係如果打機喺呢方面嘅需求或者嗰個性質又真係好似有啲唔一樣。 係嘅，但係有啲似捉棋嘅，都係用個腦嘅。而我真係識啲好即係打機好叻嘅人啦，即係講緊係某啲地區嘅冠軍嗰啲啦，係一啲好 smart。同埋係 make 嗰啲 decision 好 quick 嘅人啦，當然好 depends on 你玩嘅 game 係乜嘢啦。 係 咁係咯，呢啲位置我又覺得 呢、這個認同嘅，呢個認同，即係雖然講我呢個，但係都可以講多少呢個認同，因為咧其中一個咧話 e-sport 嘅 player 咧，如果佢係一個 top player 咧，其實佢個 motivation 咧係 mastery of skills 嘅，即係佢個 motivation 唔係話其他好刺激啊 ，visual 嘅一個 stimulation 啊，或者點？佢一個係純粹 mastery of skills， 即係佢覺得每一次我可以加強到 skills， 呢個就係我 motivation 玩得更加好，呢、這個就係 top player 嘅其中一個特徵咁樣。 如果翻翻我哋 EP 嗰度咧，我哋話呢啲叫 learning goal，即係我唔係為咗其他嘅嘢，我唔係為咗攞獎，唔係為咗人哋掌聲，而我真係中意呢一樣嘢，我就做。咁就去到頭先阿 Miles 頭先講話，真係可以係。全神貫注，而全神貫注做呢樣嘢本身就好 relaxing， 呢、這個就去到 mindfulness 嗰個位啦。咁其實其中一個原理咧，就係當你全神貫注嘅時候咧，你就唔會有好多胡思亂想，因為好多時我哋即係人嘅痛苦就係我哋話係 stuck 咗喺個過去，好多悔恨，尤其是你見啲自閉症，抑鬱症嘅人有好多，係啦。跟住咧就係唔會。成日去諗將來哎呀死啦！之後會點嘅？ 呢啲焦慮症係咪？ 係啦，有啲焦慮症嘅人就會有咁啦，可以令到你翻去依一刻咯。 係當你全神貫注做，無論係寫書法，無論係淋緊水，無論係打緊你中意打嘅 game。 OK， 好，咁所以咧，第一個就係頭先提到咧，就係一啲綠色嘅盆栽啦。第二個咧就係打機，打機就我哋唔係即係鼓勵大家打機啦，但係要好小心咁樣運用呢一件事，其實佢可以有一啲好嘅地方啦，咁樣。第三個啦，就係頭先阿 Muse 咪講你話，呢個年代好難遠離電子屏幕噶嘛？佢有一個係即係迎合啲而家個 trend 嘅，佢就係話咁就調翻轉你接觸佢咯。不過咧係你揀一套笑片嚟去睇咁樣。OK， 咁呢個我自己係有試過嘅，我亦都係有用嘅，即係耐唔時咧做到個腦閉塞啊等等咧，又或者覺得自己好似有一啲唔知點算咧，我就會睇啲 funny video 啊，睇啲 prank 啊。咁去調劑一下，咁當然即係我覺得係好 short term 嘅，咁但係嗰下我又真係覺得舒暢啲喎。你哋咧？ 我覺得得啊，呢個 小片都有用 嘅。係啊，break stay 啊，就算咧，你有時咧就咁睇 YouTube， 即係睇個實測，即係咁嗰啲咧，就是、問下問題啊，咁跟住睇翻，我都覺得係會 OK 嘅。同埋我覺得我唔知道大家會點睇啊，我覺得睇嗰啲咧。暫時啊，即係除非你真係諗住好追一樣嘢啦。我覺得又冇去到令到我成日好上癮啦。即係嗱，例如我睇咗個實測好過癮嘅，你總會再跟佢兩三即係同時間即刻再追第二集嘅成。佢總唔會集集咁好睇嘅，即係你明啊？即係你會有啲啊，真悶啊，都好似睇咗好多啦。咁反而係會即係鬆翻斷咗佢咯，即係當係真係一段嘅 relax， 亦都冇所謂一啲。addiction 或者再追啊咁嗰只，我覺得呢個 OK 喎，我覺得呢個 OK。 我記得如果你講笑片嘅話咧，我好記得，不過唔係好熟嗰啲 theory 啦，而家就係講其中 humor 一個 theory 咧，就係講好似係嗰啲 relief 嘅 theory， 即係當你可以，即係本身你係一個好緊張嘅情況啦，突然之間有個 relief 嘅，係啦。有冇啊 ？Vigo， 你有冇記得過咁咧？ 冇乜印象。 我冇咩，但系咧，我唔知嗰個嘅即系 technical term 係點啊？佢類似係轉咗你個 state 嘅，即係話咧，你當你個人咧係由一個假設我俾緊錯緊張嘅 state， 突然間咧，我見到有個笑話有人跣低咗喺度咧，係即時 relief 嘅，即係轉咗成個 state。咁跟住就算我去翻打波嘅時候咧，都會有唔同嘅心態去對待。我唔知係咪呢一個咧，因為其中有一個喺喺裏邊咧都好常嘅，咁唔係個 technical 就係話要轉你個 state 咯，即係可能你上台演講嗰樣嘢，我點樣可以轉一轉你個 state 而令到你咧係將嗰個 relief 咧係即時冇咗嘅。即係咁講啫， 嗯， 唔知 係 咪呢一個？ 我講應該有少少相關嘅，但係嗰個就 evolutionary， 譬如即係當係我哋係在幾十萬年前嘅時候，咁佢話個笑其實係一個 relief of，即係佢笑嗰下啦，你對住一個人笑啦，咁其實嗰個人係 superior 過你嘅，係啊，咁你笑其實係。即係向佢表露到你係對佢冇一個 threat 啦， 係， 總之係類似咁樣嘅 theory 咯。 咦，咁其實即係我哋要講多啲冷 gag 喎，係咪啊？即係我哋要， 我覺得都完全真係 OK 嘅喎，呢啲 真 係 得 嘅 喎，咁 啊， 係咪啊 ？OK， 咁即係有時要叫啲家長待定一啲輕鬆啲嘅話題，即係唔好成日都咁緊張。 係啊，又或者真係小朋友。佢真係中意睇卡通片嘅，你知即係嗰啲我哋覺得唔好笑，但係佢哋咔咔聲嗰啲咧，咁咪剩翻兩套 由佢咯。 其實都係一種調節啦， 我覺得係啊，我覺得係。 OK， 同埋少啲講話，都唔好笑，你做咩要笑？咁佢慢慢佢學識咗，原來呢啲唔好笑。 係， 其實個初心係覺得好笑噶嘛。 係。 OK， 好，咁啊，第四個啦，去到佢呢度咧就話去見下你嘅 BFF， 即係啲豬朋狗友啦，或者最佳損友啦，咁樣得唔得呢個？ 哦，呢、這個一定得啦， 最好差唔多係最好嘅方法嚟。 我都認為係呢個差唔多最好嘅方法嚟。 係咪心理作用定咩先？你哋係 唔係我覺得呢、這個，我覺得其中一個你就肯去講啊嘛。 係 或者叫做啦，我覺得係叫做肯去我唔知應該點樣講。其實咧，你有時候咧係唔需要一定係文字上，我係肯講俾你聽嘅，即係我好肯去。發放啲嘢即係嗰個情況當中，包括我係 做運動發放或者點樣嘅情況，即係喺場上邊叫大家點去，喂，俾俾我或者咩，即係呢啲都係一啲咁樣嘅情況。雖然唔關嗰件事事，咁你 best friend 更加係最直接，又會同佢傾，同佢傾嗰樣又會最好，又係一個好直接嘅發放，即係嗰個情況。 我都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我哋叫做保護因素啦 ，protective factor， 甚至乎都係一種舒壓嘅方式啦。佢呢度提到咧就係話，原來假設我哋嗰個真係我哋好 friend 啦，佢話原來當我哋見面，就算唔講啲乜嘢咧，我哋個皮質醇會下降，佢係咁講啊，咁令到我哋咧相對個 tenseness 咧會降低啊，咁從而我哋會覺得冇咁擔心，冇咁緊張，冇咁大壓力咯。 我自己覺得咧，其中咧我個朋友都幾好嘅，有呢個策略嘅。 係 佢個小朋友咧，佢就佢話咧，佢就嗱，即係咧，佢哋當然都會講前前踏踏話啲嘢噶啦，即係小朋友。 係， 但係佢同你，佢一定孖住咧，就係總之佢最好嘅朋友。 係， 即係佢知道佢最好朋友係邊個咧，佢就會對佢個最好嗰個朋友同埋佢個家長咧，都特別係 nice 啲嘅。嗰個情況佢就話咧，因為咁樣你有啲乜嘢咧可以問佢啦。可以透過乜嘢啦？佢有啲咩唔開心，咪同佢一齊出去玩啦。約佢屋企人出嚟，跟住佢哋自己去玩啦。即係佢就話咧，呢個係。完全係幫到佢解決個小朋友，或者解決唔到嘅嘢咧，佢哋就解決。佢就係用呢一個咯，我覺得係都幾似。 咁我哋啲爸，如果有啲爸爸聽緊咧，大條道理可以約人出嚟睇下波啊，啤啊，啤啊，啤佢。 完全係。 OK， 咁啊，下一個咧都相關嘅，佢咧就話 kiss your partner， 即係咧，如果有伴侶嘅話咧，就多啲要親吻對方。有冇聽過咧？ 學童 我 冇 care 呢個。 咁嗱，我哋唔使淨學童嘅，我哋有家長噶嘛，我哋都有老師噶嘛。咁如果佢哋面對壓力嘅時候，呢、這個方法又都可能係一個可行嘅方法啊。嗱，點睇啊？人哋 我覺得咧，客觀上 conceptually 係一定得嘅。但係咧，好多 Chinese 都真係好問嘅，即係好似你頭先講家長咁樣，都唔好話減壓啦，唔減壓嘅，大家慶祝生日嘅嗰樣嘢，係咪都會好心情食一啖嘅咧？我都唔覺得好多嘅，係 啊， 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嘅情況咯。咁就如果學童啊，當然冇問題啦。每一次見到自己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出嚟嘅，唔使錫都減壓啦。即係我嗰個情況係啦，咁何況錫係咯？ 不過呢度咧，嗱佢就話咧，因為咧呢一個過錫嘅過程咧，就會個安多芬會產生，有啲 love hormones 啊咁樣， 咁啊 oxytocin 添。 係啦係啦，咁嗱佢冇寫嘅，不過我喺度諗翻，其實又會唔會同一啲？即係文化上相關咧嚇，我唔知道有冇一啲研究指出話，即係亞洲地區定外國地區邊啲壓力指數多啲等等啦。我反而調翻轉就係、Mills 你頭先講到就係、是，可能我哋因為呢啲文化或者尷尬啊，或者一啲傳統咧，我哋比較少做呢樣嘢，會唔會調翻轉即係無論喺一啲生理上或者心理上都好？做多啲可能好啲都唔出奇喎。就算你話小朋友，就算唔好錫嘴仔，爸爸媽媽攬多啲，錫面珠燈呢啲，其實都可能係一啲表達到，即係或者令到佢哋原來可以減輕啲壓力嘅一啲小嘅方法。 嗱，我覺得呢啲好嘅。你頭先所講嗰個文化差異，你都的而且確存在。我都好快講個小故事啦。啱啱近期啫嘛，上兩日。咁咧有一個日本朋友。咁佢就有個佢個女咧就去讀 international school 嘅，咁我哋嗰個日本朋友其實都唔係咁 international 嘅啫，即係意思即係佢係 好日本， 日本雖然佢係接觸好多工作上好多外國人， 喺香港 接觸好多外國人，但係其實佢都係傳統一個亞洲人，所以咧佢其實咧係唔會咁多一啲嘅身體接觸， 係 縱使多咗啦，佢話已經係因為咁多咗，但係佢個女咧入去 international school 咧，你能夠想象。嗰、那個嘅 physical touch 咧係有幾多？佢係翻到嚟咧，佢有一日咧同阿媽講咧，就係話：你係咪唔愛我啊？點解又冇同我講 I love you？ 又咁少嚇我，又咁少錫我啲朋友同學仔，全部都好多。跟住佢即係佢覺得好愕然。咁嗰陣冇你好多你咁好，即係嗰樣嘢。咁跟住之後咧，佢了解咗之後就自己特登做多啲咯，但係佢好知道自己係特登做多啲嘅，即係唔係咁樣，所以係有少少一個文化差異， 都得意嘅。 最後有一個咧， 我講埋呢個少少，係有冇聽過嗰個 Five Love Language？ 有， 即係五個唔同嘅愛嘅表現啊嘛。咁其中一個就係 physical touch 咁。 其實有啲真係同阿 Mills 咁講，係嗰個 socialization 影響嘅，可能當然我唔知道有冇啲天生啦。 嗯， 即係如果佢細細個就覺得呢一樣嘢係代表愛嘅，咁係一個 language 咁啊，大家學識咗咪可以用呢個 language 嚟溝通咯。而如果小朋友覺得呢樣係，個家長覺得唔係嘅，咁就中間就有個 錯配啦， 係啦，錯配啦，或者調翻轉都係嘅，係啦。咁所以其實 congruent 或者 consistent 係緊要嘅。如果即係我覺得亞洲啦，如果佢未必真係用 physical touch 嘅，佢可以用其他嘢，亦都可以 convey 到嗰、那個即係個愛意啦。其實 係， 其實我覺得都可能。 只要佢 learn 到嗰、那個嗰、那個 language 就得啦， 係咪就得啦？係啦。 Okay. 最後一個剩翻少少時間交俾你啦。佢就話深呼吸。 深呼吸 系啦， 深呼吸， 好似好行我，但系好有学问我都知道。 我觉得深呼吸不如我哋就可以定下一集啊。 哦， 唔系因为咧，我哋今日其实都总结咗呢啲嘅方法咧，你会见到其实有啲系从心开始，但系其实好多咧都要你 physical 去做嘅。所以咧，某程度上我哋特登带个问号咧，就系、是。可以從心開始， 係， 亦都從身體上面咧都好大嘅幫助。 冇錯。 不過如果要講到從心開始咧 ，mindfulness 一定係其中一個大議題。究竟點樣將 mindfulness 帶到去學童嘅 level， 或者甚至乎佢屋企人都一齊去 practice，、令到解決埋我哋第一節嗰啲添，即係佢 aware 自己有一個壓力。咁我哋一於可以定下一個題目， 就真係要成集講， 就個成集 講都唔未必講得完。 係成集一於係成集講關於係家教學嘅 mindfulness 究竟又係點樣咧？好冇 ？OK， 好啊，好啊。 好，我哋今日咧就大約去到呢度先。咁啊 ，OK， 再見， 拜拜， 拜拜， 下次再見，拜拜。